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中国历史故事，孙刘抗曹，改写孙学刚。 东汉末年，出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的局面，有志于扶安治乱的豪杰们无不各显其能，谋求重新统一全国。公元208年，已经平定了北方、做了汉朝丞相的曹操决定亲率大军南下，收取荆州和东吴，统一天下。当下召集群臣商议。 10多年前，我兴义兵到洛阳，福保当今圣上迁都许城，执掌了朝廷大权，屯田兴农，安定了民心。随后又征南讨北，杀吕布，灭袁术，在官渡打败袁绍，进取乌桓三郡，总算把这北方收归了朝廷。这全倚仗各位在朝出谋划策，出征奋勇杀敌，才有今天呐。 全仗丞相决策英明。 这次我率军南下，先取荆州。荆州刘表懦弱无能，不是我们的对手，只是躲在那里的刘备不可小看。刘备惯用韬晦之计，不露锋芒。当年他在许都的时候，整天挑水种菜，不问大事。我请他吃酒，说了一句天下英雄唯有你我二人，他心里有鬼，把筷子掉在地上，倒告诉我说是听雷吓的。后来我才明白全是假的，其实他早和董承一伙，在皇上的一代诏上签了名，要谋害老夫，后来又借着攻打袁术逃走了。此人很会收买人心，手下能人不少，近来又请出了卧龙诸葛亮。这次南下一定不要放过他哟。 丞相，刘备手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一般武将，可是兵力单薄，又无尺寸地盘，只要我军穷追猛打，谅他插翅难逃。 到时候就看各位将军的神威了。还有江东孙权，虽说年少，志向可不小啊，比刘表的儿子强上100倍。收取荆州之后，他是战是降还难以预料。我军要做好打大仗、打水仗的准备。 是，丞相。 这年夏天，曹操统率大军南下，直奔荆州。寄居在荆州樊城的刘备是汉献帝的皇叔，自从逃到南方以后，一直积蓄着力量，等待时机，要恢复刘家皇帝的权威。不久前，他又三顾茅庐，请出了比自己小20岁的诸葛亮， 在诸葛亮面前，他恭敬的像个学生。 孔明先生，探报曹操率大军来取荆州，我料想他明着冲我兄刘表而来，实则要灭我刘备。当年为了圣上衣带诏的事，他一直对我怀恨在心。这次他是要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呀。我如今既不可能降曹，抗曹又力不从心，怎么办呢？还请先生指条明路。 将军还记得三顾茅庐的时候我说过的三分天下的话吗？ 当然记得，可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啊。 不，依我看来就近在眼前。曹操大军南下正是将军时来运转的大好时机。 哦，请先生仔细讲讲。 曹操这些年确实战绩显赫，北方大部已归他所有，可他挟天子令诸侯没有赢得人心。只要将军当机立断，联合孙权打败曹操，他必然元气大伤，再无南下之力。将军在趁机取荆州夺益州，三分天下之后进取中原，恢复汉室，大业即可告成。 好，看来我刘备要和孙权那个娃娃打打交道啊。 正是。 这时候传来了荆州刺史刘表去世的消息，紧接着局势大变。刘表的儿子刘琮在曹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投降了曹操，曹操为荆州垂手而得，大喜过望，命令前军急速进兵荆州捉拿刘备。刘备大吃一惊，忙和众将商议对策。 这个刘琮真是畜生不如，这么大的事竟对我封锁消息，现在曹军近在眼前，叫我如何抵挡啊？ 哎呀，您还犹豫什么，趁曹操未到赶快发兵杀了刘琮，先夺下荆州再说。 不成，孔明先生也这么劝过我，可我和景生是同族兄弟，他生前托付我帮助刘琮，我不能背信弃义呀。 哎呀，那就这么饶了刘琮，便宜了曹操不成？ 是啊。哎，不要说了，事到如今我只能离开樊城往南退兵了。云长， 在 你押船队先走，我和孔明先生易德子龙率人马赶汉路，在江陵会合。 遵命。 刘备只好率兵南撤。刘琮身边的官员和荆州百姓都赶来追随刘备一起南逃，这一行人男女老少连喊带叫，行程很慢，一天才走十几里路程，很快被曹军赶上，在长坂杀得大败。刘备正在一筹莫展，东吴孙权的谋臣鲁肃的到来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连忙和诸葛亮一起会见了鲁肃。 子敬一路辛苦了，快请坐下来谈。 多谢豫州。鲁肃此次来荆州本为刘表吊丧，不想刘琮已降了曹操，故特意赶来求见豫州，不知豫州今后将如何打算呢？ 如今已无立足之地，只好到苍梧去了。 苍梧太守吴惧 是个凡夫俗子啊，苍梧又地处偏远，哎呀，依我看豫州不宜去啊。时下应先派人去和我家孙将军共商抗曹大计呀、啊。我家将军年少有为，占有江东六郡，兵精粮足，如果能和豫州合兵，何惧那曹操啊。 子敬所言极是，我们所见略同啊。 听了子敬一番话，我心里透亮多了。 孔明先生，你的兄长也在孙将军部下，而且是我的好友。你要是能去江东一趟，一来可以代表豫州和孙将军商议，二来也可以见见久违的兄长。一举两得呀。 好，事情这么紧急，就让我去见见孙将军吧。 好，那就请先生辛苦一趟吧。 诸葛亮随鲁肃来到了柴桑，这时候孙权也正为曹军占领荆州的事着急，曹操下一步肯定是要夺取东吴，他手下的文官要降，武将主战，各说不一。他自己虽然不甘心降曹，可又担心万一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听说鲁肃请来了刘备的使者诸葛亮，他立刻传令召见。 吾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真是幸会。如今曹兵南下，先生有何高见，请指教。 请将军恕我直言，将军应该估量自己的实力，如能打败曹操，就和他一刀两断，如打不过他，索性投降。将军现在是明着顺从他，心里又不情愿，降战不明，犹豫不定，这样可就要大祸临头了。 什么？先生是让我降曹吗？哼，我倒要问问刘豫州为什么不降。 刘豫州是汉室宗亲，当今的英雄，天下人谁不像他？他怎么肯去屈从曹操呢？ 怎么，刘豫州不肯屈从，孤就该屈从于曹操？哼，孤不能把父兄留给我的江东六郡土地，十几万将士白白的送给别人。 将军请息怒，适才孔明有言语冒犯之处，望将军海涵。 孤刚才也失礼了。不是小看刘豫州，他原来的兵马就少，又刚刚打了败仗，哼，怎么还能对付得了曹军几十万人马呢？ 不然，刘豫州虽然兵败长坂，可他还有水陆精兵两万，曹操远道而来，长途跋涉，士卒疲惫不堪，又不习水战。另外，荆州将士虽然暂归曹操，人心并未归顺。我以为只要将军和刘豫州协力抗曹，必胜无疑。曹兵兵败北归，将军就可以稳坐江东了。 先生高见，甚合孤意。待和众将商议之后再做定夺。 好。 孙权正和群臣商议抗曹的事，恰好曹操派人送来了战表。 我奉天子之命，讨伐有不对的人，大军南下，刘琮束手归降。现在我亲率80万水陆大军，要与将军决一刀。 不能打！ 众位有何高见？ 臣张昭以为，将军应该以江东父老安危为重，归顺朝廷，迎接曹丞相。 啊，子布何出此言？ 曹操当前挟天子令诸侯，动不动就以朝廷名义征讨四方，我们如果不顺从他，就是抗拒朝廷啊，这样的事谁能担待？以前将军可靠长江天险拒曹，如今曹操得了荆州，收了刘表水军，长江已是双方共有，而兵力呢，曹操有80万大军，将军才有多少？众寡悬殊，难以取胜啊。 对呀，我看战不如降啊。 对呀，降了还能保住江东这一隅之地呀。 哎、呀，好了好了，我就降了。 别说了别说了， 姑要去更衣了。 文臣劝降的议论，孙权听着不顺耳，起身出了议事厅，刚来到屋檐下，鲁肃追了上来。 将军，将军。 哦， 将军，不能听子布他们的主意啊。 卿有何高见？哎呀， 将军不能降曹，降曹之后，这曹操还能让你留在江东吗？将军只有自立夺取天下才是唯一的出路，一旦降曹，大业就成了泡影，将军要三思啊。 哎，孤何尝不这样想，只是子布是东吴的老臣，孤不便与他争吵。 要说老臣，周瑜周公瑾可算是东吴将士中举足轻重、敢作敢为的老臣了，您何不把他召回来问计呢？ 哎呀呀呀，对呀，公瑾是东吴的栋梁，我马上召他前来。 周瑜接到了孙权的命令，立刻赶到了柴桑。孙权再次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周瑜已经知道了文臣们的意见，不等张昭开口，就抢先发了言。 依我周瑜看来，曹操名为汉朝丞相，实为汉朝的贼子。将军神武雄才，又有父兄为名，敢居江东数万里，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应该为汉室除残去秽才是，怎么能投降曹操呢？ 卿的话正合孤意，快说下去。 好，曹操此次南下犯了兵家大忌，其一是马超和韩遂在关西反他，是他的后患；其二，他舍马战用水战，是弃长就短；其三，天气渐冷，他人缺粮，马缺草，后备不足；其次，北方士兵不服水土，日久必生疾病，难以作战。我周瑜不用多，只要几万精兵，保证能为将军破曹。 好啊，曹操早就想废汉自立，现在群雄已灭，只有孤还在，孤以他势不两立， 将军还要三思，不可轻视80万大军呐、啊！ 不必多言，孤意已定。今后谁再说降曹，就是这按脚的下场。 这天晚上，周瑜又单独求见孙权。 张昭那些人听说曹操有80万人就吓坏了，其实曹操惯会用诈，我派人查实过，加上荆州降卒，他最多就20多万，而且人心不齐，有什么可怕的？我只要5万精兵足矣。 好啊好啊，只有你和子敬和我一心啊，5万精兵一时还难以凑齐，我已经精选了3万，船只粮食战具都已齐备， 你和老将程普、鲁肃率军先去迎敌，万一不如意回来报我，我要和曹操决一死战。 周瑜遵命。 周瑜率军和刘备会合，向前推进，在赤壁与曹军相遇，两军对峙在大江南北。不久，周瑜利用曹军自所战船的疏忽，采取了诈降与火攻的办法，大败曹军，导演了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赤壁大战。曹操败走华容道，退回了北方，从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力量。孙权牢固地控制了江南大部分地盘，刘备也夺取了荆州部分土地。历史果真像诸葛亮未除茅庐前所预料的那样，向着三国鼎立的局面迈进了。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孙刘抗曹》，剧中人由董九如、祝士斌、王楠、高慧斌、李耀华、李志新、李庆祥、陈强扮演，效果冯钦，配乐傅雪仪、苏健，责编陈冰、淳朴，录音合成宋鹤仙。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中国历史故事《苻坚的成败》，这是由中少社提供的，改写孙学刚，导演周正。 三国在历史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就由晋朝，也就是西晋统一了。西晋是个软弱腐败的皇朝，不久背景迁居内地的匈奴人灭亡，晋室宗亲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朝，历史上称为东晋。这时候北方开始了各民族大迁移、大纷争又大融合的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人还有汉人先后建立了16个国家，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上比汉族自然是落后的，但他们中间的英明君主和英雄豪杰们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方面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前秦皇帝苻坚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苻坚出生于氐族的武将之家，青年时代就当了将军，能征善战。同时他和一般的氐人又不一样，他从小学习过中原文化，待人彬彬有礼，从汉家经典中学到了许多治国安邦的本事，还喜欢结交汉人中的有识之士。后来他叔父苻坚在长安建立了秦国，也就是前秦，苻坚就成为了一个显赫的人物，萌发了统一国家的愿望，就更注意搜罗人才了。他听说有个叫王猛、字景略的汉人很有声望，就把他请了来，恭恭敬敬地请教。 久闻您的大名，我请您来是想跟您请教治国大事的。 不敢，将军过谦了，王猛不才，只是一个穷书生罢了。 我听说有一次晋朝桓温 带兵入关攻我大秦也召见过您，您穿着破衣裳，一边捉狮子一边谈天说地，好个洒脱的人呐。 将军见笑了。那次我见了桓温，他问我为什么奉晋天子之命来收关中，而这里的豪杰和百姓不接应他呢？ 哦，你怎么说？ 啊，我说你不远千里来到这儿，现在离长安近在咫尺，又停止进兵，百姓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不相信你，凭什么接应你呢？他听了无话可说。 听说桓温送给您车马，还拜了官，请您南下归晋，您为什么不去呢？ 将军，人臣得遇明主才有施展的可能，晋朝嘛，我是不去的。 先生，我苻坚虽说年幼无知，可我懂得一国之主要恩威并施，赏罚分明，善纳忠言，善待百姓。我虽是低人，从小就崇尚汉家文化，知道那不是刀枪可以杀死得了的。不管是汉人还是外族人，谁想在中原立稳脚跟而不懂得中原文化和古代圣贤的教诲是不可能的。 将军有这样的心胸，真令王蒙感动。 我知道您是汉人，当然希望汉人掌权了，可我想，难道外族人就不能进入中原，就不能和汉人和睦相处吗？如果您能出来帮助我，我一定会让汉家文化发扬光大的。 王蒙感谢将军厚爱，我也早知道将军心胸广大，我愿为大秦国出力。 好极了，我身边已有不少高士，今日又得到您这样的能人，真好比当年刘玄德遇着孔明啊。 哪里哪里，王蒙岂敢比那诸葛丞相，只是当今这位大秦之主可令百官望而生畏呀。 嗯，这位独眼天王是我的叔伯兄长，自小就野蛮无礼，即位以后又残害忠良，我看他和夏桀商纣一样，这种人岂能为天下之主？ 苻坚说的这位独眼天王，指的是当时前秦皇帝苻生。他荒淫无道，好酒贪杯，把国事当为儿戏，上朝的时候露出刀刃，还把锤、钱、锯、凿放在身边，动不动就把劝谏他的大臣们砍头、凿顶、挖眼，杀人如麻，文臣武将谈虎变色，人人自危，就都劝有仁爱之心、治国之才的苻坚取而代之。 你看这怎么能行？ 将军，将军，当今天王昏庸暴虐，眼看天下离心离德，大秦江山要断送他手啊！如今人人归心将军，您就该当机立断。 就是， 我岂不知国人之心？只是我苻坚年少无才，恐怕难服众望，反而误事。你们还是另立一位老成些的吧。 哎呀，这都没想。 臣认为，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一国之主岂能任意相让啊？将军就该效法商汤代夏，周武代纣，当仁不让。 是啊，就是啊，就是呀、啊！我等全力以赴，保将军成功。 对，我们保将军成功。 公元357年，苻坚发动了政变，率亲兵冲入皇宫。宫中卫士马上放下武器，站到苻坚一边。苻生被处死。19岁的苻坚 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登上了宝座，成为秦天王。 朕初登皇位，全赖众卿扶持。我首先要整顿朝纲，安定人心，要为受害的官员恢复名誉，举行葬礼，他们的子孙按才能妥善安置，然后制定礼仪，奖励农桑，开办太学，教化百姓。 陛下英明。 苻坚即位，是前秦为之一振，从此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这一天，他带着权益、薛赞几个大臣出外巡视，来到长安东面的龙门，站在高山上向远处望去。 这里的山河真壮美呀。古人说过，关中四面环山，是成王爷的宝地，今日得见，名不虚传呢。 陛下的意思是说，山河险要就能保证国家安全吗？ 怎么，没有关系吗？ 臣权益以为，夏朝、殷朝的都城不能说不险要，周朝、秦朝的兵马不能说少，可他们都亡了，就是因为不修德政的缘故。 臣薛赞记得，古代名将吴起也曾在黄河上巡视，对魏侯说过，国在德而不在险，希望陛下多为百姓修德，不要因为山河险要而懈怠。 嗯，你们提醒得好，回长安后，我要下令对官夫寡妇发吃给穿，对无家可归的乞丐分田减租。 陛下，今年大旱，良田受灾，减产不少啊。 这件事儿我已经想好了，要奖励开荒修水利的人，减轻他们的赋税，粮食减产我也要少吃，还要把宫里的珠宝散给手边的将士。朕要先把这关中的事儿管好，这出兵平天下的事儿嘛，就往后放一放吧。 陛下这样做真是有远见之举呀。 苻坚回到长安，有一天忽然接到报告，说王猛在史平滥杀官吏。苻坚将信将疑，派人把王猛带回长安亲自审问。 王猛， 在 朕登基以来，一向把你当作重臣，听说史平秩序混乱，盗贼出没，特派你去治理。你不是主张为政要仁德为先吗？怎么你去史平不久，就有人告你好杀，这不是太残忍了吗？ 陛下，臣以为治世要用礼，治乱则一定要用法。史平盗贼出没，根源在官吏胡作非为，臣才杀了一个，该杀的还多着呢。陛下如果责怪臣不能严明法纪，臣甘愿去死，若说臣残忍，臣不敢接受。 好，我早就怀疑有人是诬告你，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起来吧，你是无罪的。 谢陛下。 众爱卿，王景略才智超群，胆略过人，忠诚无私，朕把他当作在世的管仲，就是要重用他，提升他，你们听他的，也就是听我的。 是陛下。 果然，王猛在一年内连升五级，成为执掌前秦内外大权的丞相。但有些皇亲和权臣们很不服气。有一天，低族豪门大户樊氏仗着有过战功，和王猛吵闹起来。 王猛，你算老几？我和先帝出生入死才挣下大秦江山，现在没用了，没权了，你没有汗马功劳倒来管我们，我们种田打粮你倒吃现成的不行。 樊将军，你要这么说，我看应该让你当屠夫，何止是种田打粮呢？ 哼，你好大的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我要不把你脑袋挂在长安城门上，我就不是人。 天王到， 天王到。 住手。好啊，樊氏，你平日依仗权势，不服朝廷法度，今天又要擅杀大臣，该当何罪？ 陛下，你是敌人，我也是敌人，不能让这个汉人管着咱们。 胡说，今天若不杀你，这朝廷就没有王法了。来人， 是， 把樊氏推出斩首。 走， 陛下，陛下，陛下饶命，陛下，陛下饶命，陛下。 苻坚用人不疑，全力支持王猛整顿朝纲，王猛也敢抓敢管，先下令捕杀了残害百姓的外戚强德，把他的尸首拉到市场上展览，又接连处死了20几个皇亲和豪强。豪强们不敢为非作歹了，苻坚非常高兴，他又亲自过问办学育才的事，经常到太学视察，亲自拷问博士，奖励用功的学生。 以前因战乱，太学不能正常授业，荒废了学业，是国家的损失。如今你们要尽快恢复讲授各门经典，为朕培养出人才啊。 陛下放心，自从陛下恢复太学以来，各门经典都已恢复，只是州官李柱还没人能讲。 州官是一门要紧的学问。 是。 找不到能讲的吗？ 有是有，只不过她是个女流。 女流？谁呀？ 是太常寺卿韦成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 哦，他老人家能讲州官吗？ 据韦成讲，当年他外祖父深通州官，因膝下无儿，把学问传给了女儿，现在为母还时常诵读州官呢。 老人家说话听力怎么样？ 好极了，虽然年迈，但耳聪目明，口齿也清楚。 那就请他来讲吧，不然老人家万一有个长短，这门学问就要失传了。 只是男女授受不亲，怕有所不便。 那又何妨，讲课的时候挂个纱幔不就行了？朕亲自派人去请他老人家吧。 就这样，韦成的母亲宋氏，一个八旬老太太，被苻坚请出来传授州官礼著。120名太学生洗耳恭听，场面十分动人。 我奉大秦天王之命，为你们讲解州官，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啊。当年我父亲嘱咐过我， 你虽是女流，可千万不能让州官绝世了。我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 老人家，天王已经颁布诏令，授予您宣文君尊号，您就是宣扬我们祖宗文化的圣人啦。 我感谢天王的恩典。 在苻坚的治理下，前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据史书记载，当时路不拾遗，风化大行，从长安到各地，20里一亭，40里一驿，道路整齐，路旁栽槐种柳，工商贸易处处可见。苻坚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统一的事业。他攻灭了前燕、前凉等小国，统一了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不但南方的东晋不敢小看，就是西域人也都把前秦看作代表中原正统的大国，派人朝拜，请求保护。在苻坚面前呈现出了非常壮阔的前景。可惜苻坚急于实现统一全国的理想，不顾群臣的反对，执意要出兵攻打东晋。 我继承大业20多年，安邦治国，平定四方，已经占有大半个中国，只有东南的晋还没有回归。想到天下尚未统一，我就难以入睡，饮食无味。你们说晋有长江天险，可我有大军百万，军士们把马鞭扔到长江里都能截断水流，我就不信灭不了晋朝。 公元383年，苻坚率大军伐晋，因为骄傲轻敌，临阵坐失良机，又用人不当，在淝水一战中遭到了惨败，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画柄。在逃回长安途中，苻坚悔恨交加，难以自拔。 唉，我当初要是听众朝臣的劝告，哪会有此惨败？现在兵完了，将也完了，大秦失去了栋梁，我还有什么脸做百姓父母？我还有什么脸当这大秦的天王啊？ 淝水之战的失利，使得前秦元气大伤，国内动乱又起，苻坚被政敌杀害，前秦不久也灭亡了。苻坚功败垂成，没有实现宏愿，但是作为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他在治国平乱、促进社会发展的事业中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苻坚的成败》，剧中人有小英、李志新、高慧斌、陈强、童凡、何瑜、许正廷等扮演，效果冯钦，配乐傅雪仪、苏健，录音合成宋鹤仙，责编陈冰、淳朴。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